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边延梅在京城也有两处宅子，一处是官邸，宇文邕赐下的，与少师府一样；一处则是私宅，知道的人少些，但也并非秘密。当日沈乔在长安时，边延梅误会他与燕无师的关系，还特意带他认过地方，热情邀请沈乔上门做客，令沈乔有些哭笑不得。官邸与少师府一样，遭遇了被查封的处境，门前也有人乔装改扮，暗中监视。私宅倒还在，门虽然关着，却没有上锁。边延梅这座私宅位于城西某条巷子深处，附近住的多是小有家产的书香门第，既少了高官显宦的车水马龙，又不像商贾市井那般吵嚷，倒是极佳的隐蔽之处。沈乔没有推门，而是翻了个墙，以他的武功，就是翻墙也翻得悄无声息，姿态潇洒。宅子收拾得很干净，草木俨然，片尘不染，但冷冷清清，连半个人影也没有。沈乔在里头走了一圈，每个屋子都推门进去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现。边延梅去了哪里？这些年幻月宗势力与北周政权相结合，被宇文邕许以高位，以为左右臂膀，长安相当于幻月宗的大本营。但幻月宗在魔门三宗里算是比较特殊的，燕无师只收了边延梅和玉生烟两个弟子，余下势力都分散各地，显得有些人丁单薄。如今京城人去楼空，再要寻找便如大海捞针了。东厢房里传来一声细响，极其轻微，听着像是桌案不小心被撞挪了一下。这刚好是沈乔还未进去的最后一个屋子，屋子里的人似乎也将呼吸压到了最轻，但于沈乔而言依旧是清晰可闻。他推开门，一步一步走向屏风那边，压抑的呼吸声越来越粗重。沈乔在床榻前停住脚步，弯腰伸手，一声惊呼从床底发出。还没等沈乔碰到对方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已经从里头窜了出来，向门口跑去。但还没跑上几步，人就生生顿住，连带哑穴也被点了，声音半点发不出，只能满脸惊恐。 你别怕，我是上门来寻故友的，岂料故友全家都搬走了，所以进来看看。你是谁啊？ 沈乔绕到那人面前，是个小女孩。小女孩看着眼前俊美出尘的道人，怎么也不像个坏人，狂跳的心慢慢平静下来。随后沈乔解开她的哑穴，小女孩年纪不大，满面尘土却掩不住原本的白嫩，从衣着上看应该是出身富贵之家，且从小娇养长大的，只是不知为何会跑到此地。 你又是谁？ 我叫沈乔，是玄都山的道士。 沈乔？是礼记中为于沈的沈，列子汤万中的袁乔山。 小小年纪却有如此渊博的学识。是，正是那两个字。你又是哪家千金？为何会藏在此地？ 我听舅舅提过沈道长，沈道长应该不是奉命来找我的吧？ 你舅舅是谁？我又奉谁的命令？ 我是窦家阿言，我母亲乃襄阳长公主。 你所说的舅舅应当是先帝吧？ 嗯，我家中有人监视，那些人想让我入宫去见陛下，我只能偷偷跑出来。原是打算来此处寻边叔，没想到没找着人，外头又有人在找我，我又不敢出去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母亲乃先帝长姐，当今天子的姑母，谁又敢为难你们？哼，除了皇帝，又有谁敢为难他们？这宅子里的人怕是早走了，你留在这里哭等也无用，不如先归家去。有你阿娘在， 陛下总不敢如何的吧？ 不不，不能回家。我若回家，陛下必要召我入宫，届时阿爹阿娘也拦不住，我小命便不保了。 沈乔见他说的这样严重，一时也没了法子，正要询问他的打算，外面便传来一阵喧嚣，脚步声接踵而来，紧随其后的是宅子大门被狠狠推开的动静。 此处不是什么要紧的地方，想来人早就已经走光了，你们不必再进去，我一人去看看便可。 是。 此人声音好生熟悉，难道是蒲六如今？ 快走，快走，你还不走，哎呦，我不管你了。 见沈乔没动，他顿了顿脚，直接跑回了原先的屋子，约摸是又往床底下躲去了。窦炎刚跑进去，蒲六如今已经大步走了过来，正好与站在院子里的沈乔碰了个正面。沈乔面色平静，反是蒲六如今大吃一惊。 沈道长， 他刚开口说了个字，旋即又闭上嘴往外看了一眼，又朝沈乔做了个手势，意思是让沈乔不要说话。沈乔看懂了他的暗示，点点头，等他先开口。蒲六如今却眉头紧锁，脸上变幻莫测，像是在犹豫要说什么。反是屋子里的窦炎没等到动静，忍不住悄悄从里头走出来，扒在门上往外偷看。他自以为隐蔽的动作被蒲六如今瞧见，后者面露意外，上前几步，窦炎吓得差点又跑回去。 沈道长可知边大夫行踪何处？ 不知。 我受人之托，如今却无法履行，只能烦请沈道长援手，帮我将窦家小娘子送至苏家暂避。 苏家？ 就是美阳县公府上。 不知隋国公可有发现，可需要小人帮忙。 不必了，我这就出去。 他也无法再多说，只朝沈乔拱了拱手，便转身匆匆离去。说话声隐隐从门口传来，过了片刻，人陆续走光，大门重新合上，还被上了锁。窦炎从屋里探出头，面色惴惴不安。 人都走了，隋国公让我先将你送到美阳县公府上暂避，你看如何？ 也好，美阳县公与我阿爹素来交好，应该是阿爹托付他的，那就有劳沈道长了。此事会不会为你带来麻烦？ 不会，举手之劳而已。 他带着窦炎轻轻松松翻了墙，按照窦炎所指的方向绕小路前往苏家。窦炎想来从未见过如此出神入化的轻功，一路上惊得合不拢嘴。直至苏家后门时，看沈乔的神情已满是敬畏。沈乔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包子头，又从苏府后门翻墙进去。 过了这个庭院，前面第二间屋子就是书房，我曾随阿爹来过，美阳县公白日里都会在那里面。 以沈乔的身手，潜入苏家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了。苏威好端端正在书房看书，冷不防被一大一小从外面推门进来，差点没惊得大声叫人。好在他还认得沈乔与窦炎，将欲出口的话堪堪忍住，换了个相对正常些的语调。 沈道长，窦二娘。 师伯且勿惊诧，阿炎此来并无恶意。 你们怎么会来此？阿炎，我听说窦家如今被陛下派去的人团团围住，为的就是找你。 是，都怪我为父母带去麻烦了，陛下唯恐爹娘将我藏匿，如今正盯着窦家，我暂时回不去呢，只能过来求世伯庇护了。 我们在边府上遇见隋国公，是他让我们过来找苏献公的。 罢了，你们且随我来。 苏威也不细问其中原因，想来已知一二，反倒是沈乔自入了长安，便觉一切事情均出乎意料之外，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苏威起身将书架推开，露出后面隐蔽的暗门，又带他们从暗门进入暗道，最终来到另一间屋子。屋子并非不见天日，窗户外面还有绿荫掩映，日光隐隐约约地透了进来。 若放在夏日，必是避暑佳处，但同样也隐藏了自己的位置，让别人很难找到这里来。窗边立着一人，背对他们，负手而立。见苏薇推门而入，转身瞧见窦颜，不由惊讶。 二娘， 吴舅舅，前提舅舅是被表兄暗害的。 窦颜一路上表现得颇为成熟，极致看见此人，却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此言一出，在场数人俱都大惊失色。沈乔将窦颜带去苏家后，窦颜发现宇文宪竟也在这里，立刻哭着告诉宇文宪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，先帝竟是被宇文晕害死的。宇文宪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出错了。 二娘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 我在旁边都看见了，陛下重病在床，表兄过来了，说 好，别着急，坐下来慢慢说啊。哎，阿爷阿爷，先喝些水啊。 好。表兄过来探望陛下，却对陛下说，你怎么还不死？你早点死了，我才好早点继位，有你在一日，我便不得舒坦。好不容易令你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你却还不肯断气，平白折腾人。 一字不漏复述这番话，对窦颜来说并不困难。他自小早会，熟读典籍，还曾劝谏过宇文邕要为了国家忍辱负重，不要对皇后阿史那氏过于冷待。宇文邕十分喜欢这个外甥女，还曾感叹窦颜为何不是男儿身，从小就将他养在身边。窦颜更小的时候，有几年是在宫里头过的，即便后来回到家中，他出入宫廷也很自由，不必像常人那样经过重重盘查关卡。又鉴于他在宗室里美名传播的聪明，宇文宪丝毫不怀疑窦颜这番话的真实性。 他果真这么说？ 那时候陛下生病，表兄压抑已久的脾气开始逐渐暴露，我不愿与他多照面，听见他来了，便先在寝宫里找一处地方避开，结果就听表兄对陛下这么说。当时陛下气坏了，说他忤逆，是不孝子，还要让人起草诏书说要废太子，但表兄让陛下不要白费力气了。还有 什么？ 那日我躲在厚厚的帷幕之后，透过一条缝隙瞧见表兄站在龙榻之前，弯腰将陛下身上的被子扯高，然后他闷死了陛下，表兄闷死了陛下，我都瞧见了。 窦颜呜呜哭了起来，难以自已。屋子里一时无人说话，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窦颜的哭泣声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